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谈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好，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早上好，我是孟群。 那这样的一个星期，这已经是到星期三了， 嗯， 就好像没有那个比赛的时候，乌鸡六兽的时候，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慢了， 还是希望比赛快点开始啊！ 哎，是，大家都在问早啊，说早上干冷干冷的。这森俊说，咱可得多穿点。确实，听咱们刚才的健康生活指数也跟大家预报了啊，这个早晚温差确实比较大，您还是要提前的做好这个防护的准备。0585是说。早，难得休息，可以猫被窝里听节目，太舒坦了。 对，今儿休息啊，真难得。 这个我们聊着聊着就给您聊一回笼出来啊。那当然，在没有国内的正差的比赛的时候，好在啊，还有欧冠的比赛给我们送来一些谈资，是吧？有位的儿媳妇说，欧冠，哎，曼联也赢了，2-0赢了比利亚雷亚尔，桑乔进球，卡里克执教，这是迎来了开门红啊！这再一次好像能够反正，索尔斯克亚的下课没有那么简单啊！这是球员和教练之间的一种博弈。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呢，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北汽男女排，因为新赛季的排球联赛也要开赛了啊。其实新赛季这两支队伍是有着很大的变化的，从主帅到人员上，尤其是两位都是北京排球的老熟人，李牧指导的回归啊，初辉从球员到教练员的这个转身啊，其实都是很值得期待的。您也说说，对于北汽男女排新赛季的这份期待，会有惊喜吗？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中超第二阶段，预计的话不出意外是要在12月12号开 双十二， 又是双十二，又赶上一个购物节， 好记的日子 啊。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还有什么看头吗？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一起来互动。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继续在节目当中安排到了篮球方面的内容，来关注一下女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和法国尼日利亚马里同组。 另外呢，国家体育馆呢是让无障碍更有爱，这是来自冬奥会的消息。 这是冬奥的脚步系列专题，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中超计划12月12号到1月4号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而足协杯决赛也敲定了，初定是在12月9号进行， 都集中在12月份啊。另外，欧冠呢，今天凌晨、昨天晚上呢，进行了多场比赛。C 罗进球呢，桑乔破门，曼联2-0客场战胜了黄色潜水艇，提前出线。那么切尔西呢是4-0大比分战胜了尤文之后呢，升到了榜首。巴萨主场战平本菲卡，错失了出线良机啊。最后一轮客战力拼拜仁慕尼黑。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就在2022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抽签仪式当中，中女篮的分组也出炉了，被分在了 B 组，将在贝尔格莱德和法国队还有两支非洲的球队尼日利亚、马里来争夺正赛的入场券。 这一次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在明年的2月10号到13号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日本大阪以及美国华盛顿举办。那其中贝尔格莱德承办的是 AB 两个小组的比赛， A 组的四支球队是澳大利亚、韩国、塞尔维亚和巴西， C 组的比赛在大阪进行的包括波黑、东道主日本、加拿大和白俄罗斯， D 组的俄罗斯、美国、波多黎各以及比利时队将在华盛顿来争夺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所以在这样的一份签表当中啊，我们的对手三个对手尼日利亚、马里以及最强大的法国，如果想要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三名出线的话，问题应该是不大的哈。尤其是面对两支非洲的球队的时候，咱们中国女篮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啊。我们也连线了相关的评论员，我们来听听冬奥纪事频道的林萌以及咱们一直以来连线的熟悉的评论员刘潇来分析这一份签表。那林萌是说拿到小组前三应该是不太大，虽然跟法国之间是有着相当的实力差距。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2022年女篮世界杯它这个预选赛这些球队产生的过程吧。这一次呢，实际上有16支球队将要参加女篮世界杯的预选赛啊，其中包括欧洲杯的前六名、亚洲杯以及美洲杯的前四名和非洲杯的前两名，所以16支球队要争夺12张在2022年9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这个女篮世界杯的入场券。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呢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直接入围这个比赛，所以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预选赛当中将会除了这两支球队之外产生10支进入到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球队。那么这10支球队呢将会在4个小组当中产生，除了澳大利亚和美国所在小组是小组前两名出现之外，其他两个小组呢都是小组的前三名将会获得女篮世界杯的出线资格。所以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在这样一个分组当中拿到小组前三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这次中国女篮呢是作为第二档的球队，同第一档的法国队以及第三档的非洲冠军尼日利亚队和第四档的非洲亚军马里队将在这个塞尔维亚进行的小组的比赛。那么要获得小组前三，我觉得击败尼日利亚或者击败马里对于中国女篮来说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法国队呢确实是一支欧洲的劲旅，他们在东京奥运会上进入到了前4，也是欧锦赛的第3名，所以确实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并且在上届也就是2018年西班牙的世界杯当中，我们当时是大比分输给了法国队。所以我觉得从总体的实力上来说，中国女篮和法国队相比其实并不占优，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年轻队员成长的也比较快，其实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最后是由于这个经验不足，所以呢止步在这个8强当中。其实2022年的世界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女篮有一个好的表现的。其实这次世界杯的这16支参加预选赛的球队其实还是有一些意外，因为大家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前三名也是欧洲的这个曾经是欧洲冠军的西班牙队没有出现在这个16个参赛的球队当中。那西班牙队呢由于在欧锦赛当中仅获得了第7名，所以没有能够获得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资格，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想象这个欧洲区的这个资格赛争夺的有多么的激烈。 所以这样的一份签表出来之后，其实最无论是你看就是大球里边，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其实这个世界杯的这种预选赛欧洲区都是最惨烈的那一个。 对， 无论是从赛制上还是各队之间，其实实力的差距没有那么巨大， 强队云集， 所以谁赢谁的也都有可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签表当中我们还是算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对， 跟法国、尼日利亚还有马里分在了同一组，所以对于这两个非洲的对手来讲应该大概率啊女篮还是能够取胜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这一组的签位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 这里面呢，像法国队啊是实力比较强劲的，这是欧洲的劲旅。那么至于非洲的这两支球队呢，马里和尼日利亚呢，尤其是马里啊，是非常弱的。应该说这个中国女篮以前也跟马里打过很多次比赛啊，但是基本都是大比分获胜，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大，这是几十分这样的比分。所以说至少你要赢到这个对手是没问题的，而且小组前三就可以出现啊。那么另外尼日利亚呢，因为这支球队我们交锋的次数不是很多，实力呢比马里稍强，但是就中国女篮的整体实力来讲还是强于对手的，应该说还是很有机会战胜对手。那么和法国队呢还是要靠拼啊，虽然法国队也还不是说这种世界超一流强队，但是说来欧洲的球队，他们的打法、他们的特点，包括技战术的这种使用，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啊。所以说就是赢下尼日利亚和马里问题不大，但是法国队这样，如果中国队想赢或者想获得小组第一的话，那么需要就是想办法力拼对手啊。但整体来说，这个抽签啊，对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那当然，在这次的女篮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当中，这个赛制还是相对宽松的。刚才也有家里人，拉齐奥上空的鹰说，这16选12支队，这预选赛的这整个的这个出现的名额也太没有挑战性了。那咱们这个组还是 概率很大， 对，前三出现，还有另外的两个小组就更有意思了， 嗯 啊，因为东道主澳大利亚是自动获得的参赛资格， 对， 奥运冠军美国女篮也是提前锁定了一个席位，所以在有这两支球队的小组，也就是这个 D 组哈，还有以及在澳大利亚的这个 A 组，其实都是另外的两个排名最高的球队晋级，也就是那三个，其中有俩都是可以晋级的，三就是那三个球队里边三选二。 对 ，D 组是俄罗斯、美国、波多黎各和比利时，那么 A 组呢是澳大利亚、东道国嘛，另外还有韩国、塞尔维亚和巴西， 哎，就是韩国、塞尔维亚、巴西 争两个， 三选二， 三选二，对， 俄罗斯、波多黎各、比利时 三选二 啊，还是非常的宽松的，而这样的一个竞争的环境。 你看，在奥运会的时候，咱们女篮队的就是这个比利时， 嗯， 啊，塞尔维亚，还有澳大利亚啊， 所以确实像比利时啊、塞尔维亚这些欧洲的劲旅们啊，他们都是有着很强的实力的哈。那韩国在那个小组就显得非常尴尬哈， 就是你把这个 A 组的出现名额已经基本上会翻提前定 了，就确实也是实力的差距比较鲜明 哈。 那这边南极是说女篮要过心理关，从奥运会和亚洲最后的这种失败情绪来看，其实教练组还需要更多的去调整一下。但是一直以来咱们中国女篮就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您要是说在奥运会上咱们输给了塞尔维亚哈，确实有一些可惜， 有些可惜， 也毕竟就是实力上的一定的体现啊。我们在破人家的这种也是全场的紧逼的时候，对中国男女篮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年的中国女篮其实有所收获，但是也有遗憾啊。依然非常的期待明年在女篮世界杯正赛上中国姑娘们的表现。 我觉得中国女篮其实就是在2022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女篮世界杯。东京奥运会确实有一些遗憾，我们最后是获得了第5名，但其实他们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2022年世界杯，我觉得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登上领奖台。所以另外呢，就是从这个硬实力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女篮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近邻啊，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亚洲的冠军日本队，他们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是获得了亚军。其实我觉得这对中国女篮来说也是一种刺激，更是一种激励，也其实能够让大家有信心在和这个世界其他强队的这种交手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女篮亚洲杯当中，中国女篮的这个表现还是有遗憾的，希望能够通过2022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能够真正让姑娘们强大起来，自信起来，能够在这个世界杯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 消息啊 ，WCBA 的第五轮比赛昨天也开战了，山东队和卫冕冠军内蒙古都是五连胜，但是内蒙古赢得更轻松，而山东呢是落后了大体协联队两节半，最终是八分的优势逆转取胜的。除此之外，像福建、辽宁昨天也是分别拿到了赛季的首胜。那昨天这场焦点战就是之前三胜一负的大体协联队遭遇到了四连胜的山东队。第一节大体协联队是28-19领先，拿到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是之后呢，山东就逐渐在国家队后卫李源和王思雨的串联之下找到节奏了，而且最终山东是81-73逆转取胜了对手。而内蒙古和陕西的较量，内蒙古就显得更加轻松啊，杨立维还轮休了啊，内蒙古最终是97-68轻取了陕西队。两支队伍全场都是进行了大范围的人员轮换，24个球员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陕西是来了一个杜峰指导非常经典的每节五上五下啊，内蒙古呢有11个人得分进账，所以这像是一场热身的练兵比赛。那四支之前一场没有赢的球队也是本轮捉对厮杀，福建73-54大胜了大庆，辽宁80-70战胜了天津，另外那场比赛江苏85-59大胜了河北，都是大比分的胜利。所以像前面的这第五轮啊，昨天已经是进行的差不多了，今天还会有四场比赛。那之前同样是四连胜的四川和山西分别对阵的是北京和上海。那现在北京女篮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因为现在是前四场比赛对只是赢了一场，面对四川，四川又是接连的四连胜，哎呀，面对四川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组合，我们想要拿得下来哈，也比较困难。所以怎么办呢？首钢女篮真的是年轻的一支队伍，显得比较的稚嫩。当对方的这种全场的联防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破对方的联防？我们怎么在就是互相的这种串联的防守里边做到更多的细节啊？而不是互相之间哎，发现这个球传过来之后，下一个位置还没有准备好。 对， 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总结，也确实队伍里边就史秀峰史大姐一个这个有 经 验的老将带着，但是现在她的受伤又对首钢女篮有了一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听联盟的分析。 WCBA 呢，今天将会进行到第五轮的争夺。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女篮是1-3，近期呢他们是遭遇了3连败。今天下午的5:30，他们将会迎战实力非常强大的四川队。四川队也是在今年最有希望能够同内蒙古队来竞争 WCBA 总冠军的一支球队啊，所以其实对于北京女篮来说，今天的这场比赛确实也会非常的困难啊。如果要想要取胜，我觉得机会可能不是很大。先说说前四轮的情况吧。第一轮比赛呢，北京女篮是大比分的击败了福建队。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经过了苦战，输给了山东队。第三轮的比赛是输给了年轻的浙江队，双方的这个分差大概只有6分。到第四轮的时候，就是前天，他们是大比分输给了山西队。其实我觉得今年北京女篮确实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困难。我们都知道邵婷、高颂的离队，其实对球队来说是伤筋动骨的。另外呢，这个老将杨曼曼也宣布退役。那么今年呢，北京队虽然是有很多的球员征战 WCBA， 就是我们每一场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报名名单都是不一样的，那是因为我们带了很多的年轻球员到这个联赛当中来锻炼。其实云指导也给了这些年轻球员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和经验同这个名将们相比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差距。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支北京女篮当中没有一名国字号的球员，这也是我们就是最近几年的这个联赛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状况。但是今年呢，我们引进了前省部的球员金家宝，但是他呢到来球队当中还是需要跟球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其实我们第一场和福建队的比赛打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第二场比赛打完山东之后呢，球队是出现了一些意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也就是在云指导这个体系当中，目前就是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也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球员史秀峰，是出现了这个小腿拉伤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据我了解的情况，应该这个莎莎的这个拉伤是非常严重的，基本上就下床走路都非常困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遭遇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伤病，所以从第三轮的比赛开始，史秋峰就没有办法出场，所以在这个和浙江队年轻的这个浙江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们是最终是负于了对手。那和山西队的这个比赛，我们确实从整体实力上来说和对手是有差距的，所以其实输给浙江的那一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包括就是我们全主力的阵容输给山东的那场比赛。 所以年轻的一支队伍需要慢慢的在比赛当中积累比赛的时间啊，然后去积累更多的经验，给这支年轻队伍一些时间吧。林巴格也说，如果能锻炼到年轻球员的话，也值得牺牲一下成绩。不过现在咱们队里边真的都是一水的年轻球员，都是新人啊。 对， 您要是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女篮姑娘们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跟曾经的那支首钢女篮完全不一样了。水滴无形说，足篮排各个球队其实年轻人的厚度，他们的基本功才是未来的希望，所以确实如此哈。我们为了去锻炼一支年轻队伍啊，去看看这一段时间成绩不是那么理想，也可以接受。 对、 啊、 这个必须要牺牲成绩啊， 其实乌龟 更多的机会。 对，也说首钢现在真是有一种彻底重建的感觉哈、首钢女篮暂时没有什么成绩上的要求吧，啊，更多的看到他们在比赛当中得到历练就可以了哈。我们也继续来看看中国男篮。那这一次中国男篮跟夏天的那一套阵容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半数都跟夏天的八月份的阵容不一样了。首期公布的十六人的队员名单，原来的核心阿联也是因为伤病复出的原因落选了。那为期一周的集训里，因为内线沈子杰还有新疆的前锋麒麟都是因伤退出，所以是14个人前往日本的。周鹏、任俊飞、徐杰、赵睿、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张振林、王哲林、吴前、胡金秋和孙明辉啊，尤其是在后卫的这个选择上还是非常丰富的。 对， 像阿布都也是跟随着球队去了。那周琦呢是直接从澳大利亚飞往日本跟球队去会合。2023年的男篮世界杯即将在印度尼西亚、日本以及菲律宾进行小组赛的角逐，决赛阶段的赛事会集中在菲律宾的纳尼拉，这也是篮球的世界杯第一次在多个国家举办。这次我们的这个小组赛就是预选赛是被分在了日本仙台的这个赛区啊，我们是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北同组在 B 组，首轮比赛的每个小组前三和即将要晋级第二轮的预选赛啊，这跟女篮的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赛制是一样的。那中国男篮的第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27、28号，连续2天在仙台对阵日本。 那么也是作为应该说2023年男篮世界杯赛的东道主之一呢，日本队是获得了直通的资格啊。这次呢，应该说也是一练兵为主，而且呢，据说他们这个队内的身高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但是在速度啊，包括这个整体性方面的话，包括在人家具有主场的优势，肯定还是会给咱们创造很大的困难。日本队日前公布的世预赛的名单里面呢，包括像 NBA 的三剑客啊、八村垒啊、渡边雄太啊、马场雄大在内的很多核心球员都没有入选。啊，对于对比赛来说，看来他们也是确实是以练兵为主。 而且这一支日本队哈还不能算是日本一队，而他们呢也是更换了主教练。在6月的亚洲杯的预选赛当中，咱们是双杀了非主力出战的日本。其实这一次的形式跟6月份的这个预选赛形式差不太多。 对， 除了在主帅人选上有变化之外，是一个 X 因素。其实，在人员上，这些 NBA 的球员自要不回来的话，那日本给我们还是造不成那种绝对性的威胁的。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中国男篮整体实力依然是占优的。 这次的两场球呢都是在客场啊，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说，因为日本队这几年在亚洲赛场上表现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八村垒啊，包括几个啊这个渡边雄太他们这些这个NBA 的球员啊，在海外效力的球员进步之后啊，整个的日本男篮实力，包括他的一些这个规划球员来看啊，实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但是这一次呢，三个 NBA 的球员没有打， 啊，没有在名单当中，实力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名单当中还有很老的球员，像竹内功辅，这是已经可以说跟中国男篮斗了十几年了，十多年的这个一个内线球员啊，双胞胎兄弟，但是这次没有看到他的弟弟这个竹内让次的名字。所以说这个内线方面其实中国男篮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有大韩啊，有周琦啊，包括这个胡金秋啊，这都是现在在国内联赛当中啊，包括在澳大利亚的联赛当中表现不错的球员啊，也是我们国家队包括大王啊王哲林这个内线啊，其实对中国男篮的这个赢球还是带来一定的保障的。那么外线这边这个方面呢，就是周鹏和在锋线上周鹏和任骏飞啊，两个人压阵的话，在经验方面，在身体条件方面还是也是不错啊。那么后卫方面，郭艾伦的状态啊，包括赵继伟、吴前、孙明辉这些啊，都就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后卫，基本上都在啊，包括赵睿，这个整体的实力来讲，应该说中国队还是有希望在这两场比赛中取得胜利的。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只要不出大的意外啊，不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的话，赢球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周琦的状态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因为在 NBL 联赛里边，周琦前三场比赛的表现吧，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挺惊喜的啊。首先是来到了 NBL 联赛，不惧抗这种身体上的对抗，而且球队也是以他作为这个战术的核心来打造战术的， 对，给了他一定的出场时间。 对，那包括在这个比赛里边，周琦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哈，很快就适应了 NBL 的节奏。那现在他也是晒了一段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日常，说自己已经平安的到达隔离酒店了啊，也会陆续的去推出自己在日本的这个 vlog 来跟大家详细的来看一看自己生活的这个状态。那昨天中国男篮也是已经从西安出发前往日本来参加这个第一窗口期的比赛。那其实在这一次的预选赛当中有什么样的看点呢？你要说胜负关系的话，只要不出意外，我们应该是都能拿下这两场比赛。关键的就是在于看看球员在个别位置上的对决，比如说郭艾伦和富坚勇树，这属于亚洲顶级后卫了吧， 背靠背 啊，这两位顶级后卫也将会相遇。因为对于日本来讲，他们其实也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啊，因为作为2023年世界杯联合举办国，他们是提前的锁定了决赛圈的席位。可是这次除了练兵之外，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呢？那毕竟在亚洲杯预选赛上还是接连的输给了我们。那像他的新帅汤姆霍瓦斯也会迎来首秀，所以对于这支队伍来讲，可能还是会有除了就比赛本身实力对比方面之外有一些想法。其实这个对位的看点就是目前这个双方的亚洲顶级后卫之间的这个对决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这一支中国男篮内线跟外线还都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对，目前呢应该说是咱们在联赛当中最好的球员，而且呢杜峰杜指导的话，因为一直以来呢带领球队，对这支球队的话非常的熟悉。那么这次呢，咱们应该是以最强的阵容去面对对方呢应该并不完整的阵容，所以说从成绩这方面的话，如果两场比赛都拿下，对于提升中国男篮的自信和在国际赛场当中的这种形象，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一直以来男篮都被诟病哈，在国际赛场上这个惧怕身体对抗。 对 啊，我们身体 从那2019年世界杯一下，咱们这种心气儿就打的就好像打散了。 但是这是在面对一些欧美强队的时候，确实我们也是展现出了身体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那一套哈。内外只要内外结合好了之后，相信没有太大的意外。Mr. Wick 是说还是挺期待韩德君为国出战的。但是现在大韩因为一个是年龄的关系， 对， 还有他在联赛当中其实对他的消耗也是挺大的。究竟会不会进入到最终的这个首发的名单，进入到这个12人的大名单啊，其实我们还得再看啊。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这个中国男篮内外线很均衡，其实尤其是外线郭艾伦啊，还有内线的周琦跟王哲林，他们最可能成为比赛当中的亮点。 这一次的国家队当中呢，没有看到胡明轩的身影啊，作为上个赛季总决赛 MVP 啊，同时也是在之前落选赛上表现不错的一个后卫。那么由于受到这个病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洪明轩现在在广州住院啊，这个皮肤病比较严重，就是影响他的这个竞技状态，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日本，没有进入国家队。那么我们还是有很多球员值得期待的，就是像郭艾伦啊，包括周琦啊，包括王哲林啊，那个赵睿啊，就这些张镇麟啊，都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个球员。我觉得内线的球员可能表现的会更好一点吧，包括外线这边可能郭艾伦会比较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能够发挥出来的球员。那么其他的球员呢，可能功能性更强一些，像赵睿这个防守啊，包括一些串联工作，赵继伟的组织进攻，吴前的这种三分投射啊，包括这个孙明辉的这突击能力啊，就是每个人都特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呢在联赛当中我们都看到他们有优异的表现。所以说这一次呢，如果调整得好，我觉得中国男篮说内外啊球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啊，没有特别弱的位置。相对于日本队来讲，我觉得可能整体的实力的或者说发挥出来的能力的话啊，中国队的球员可能相对来说会比日本队要好一点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些日本队的球员现在在联赛当中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也很少能了解到日本联赛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来讲，日本联赛的水平相对来说没有 CBA 这么高啊，或者说没有 CBA 这么强的对抗吧，啊，还是一些身体条件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球员都有很好的发挥，但是这个可能没那么好实现啊。但是呢，主要的几个球员啊，还是很值得期待，像周琦、郭艾伦、王哲林，甚至这个年轻的张镇麟啊，都很值得期待。我们希望他们都能有比较不错的状态来打这两场比赛。 还有一个担心呢，就是在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上啊，国家队的这些球员们其实在联赛当中都是当打的主力，所以他们已经是经历了第一阶段 CBA 的比赛，很也是挺高强度的这么一段时间的比赛时间了、 对， 接下来又是背靠背，会不会有这种体能上的问题呢？但是不用担心啊，因为毕竟是带了14个人，加上周琦是15个人吧， 没错， 15个人一起去啊，就是为了有所储备的。那最终会有一个12人的最终大名单啊，相信球队还是会度过体能的这种障碍。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另外一个呢，整个体能的话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可能舟车劳顿会稍微让大家有一点点小疲劳，但是因为刚刚结束了一段联赛，然后又经过几天的这种恢复性训练，整个的身体状态啊，应该还是在个比赛状态当中，体能的消耗呢应该也不会特别大，因为前面打了13轮比赛，国家队的这些队员呢，就是好像在联赛当中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啊，都是没有说那么像季后赛那么激烈那么对抗，所以说整体来说大家体能应该都还保持得不错，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 那当然说到了第二阶段的 CBA， 这得等到将近有40天之后了啊！第二阶段是12月25号到1月8号来进行。那前面的13轮的第一阶段比赛，13支球队都是采用了全华班，7支有丹外援，辽宁有福格，深圳有布克，广州有梅森，北控有哈斯，上海有弗兰克林，山西有费尔德，宁波有特罗特三世。大多数外援也都在球队里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很突出，像深圳、上海、广州，他们为什么成绩很出色？那跟这三位外援是脱不开关系的。 对，布克、弗兰克林、梅森。 对，那费尔德那也是作为山西的一个绝对的核心，也没少让我们吃苦头啊。北控在2次面对山西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解决好怎么去防住费尔德这一点，能够战胜强大的辽宁啊，也真是能够看得出这位小外给山西带来的这种绝对的战斗力。那特洛特三世也帮着宁波拿到了一场历史上的首胜，战胜了同曦，个人还贡献了一次3双数据。所以真的外援在 CBA 来讲还是那个定海神针。 对， 绝对能够拿到。你要说想让球队走得更远，走得更前面，还是要靠外援的实力。所以接下来在第二阶段，更多的球队会迎来自己外援的回归，像广东的威姆斯也会回归啊，吉林的琼斯也会到来，辽宁又签下了莫兰德，而咱们首钢和北控两支球队呢，林书豪，书豪是老熟人了， 老熟人， 但是他还没有适应过这种四节四人次哈，单位人在场上跟双塔之间怎么去配合，这对于林书豪来讲是一个全新要去适应的。 对，这个赛季算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对 啊，虽然是老熟人，但是到底效果怎么样啊？ 包括他自己的身体状态， 没错， 已经是换过了新冠的这个病毒， 嗯， 现在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几成，这也是一个 X 因素。那北控这边呢，已经跟哈斯有了第一阶段的磨合，虽然哈斯作为这个大外，他对于北控的帮助有限啊，就是在进攻端的输出有限，但是好在北控又签了兰兹伯格呀， 嗯， 如果能够按期第二阶段跟球队会合的话，相信对北控是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一直其实在外援操作这方面的话，我想北控还是有自己的追求啊，但是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和实际的检验阶段的话，成绩并不尽如人意。 哎，但是第二阶段有了这么多外援的回归，各支球队之间实力的比较也会发生一个格局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这强队真是有如虎添翼了。 外援的涌入呢，一定会在第二阶段让 CBA 的格局产生一定的变化啊！尤其是在前面一个阶段，有一些球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表现的成绩不好，你比如说像青岛啊，他们的大外援。这个约翰逊啊，达卡里约翰逊，还有这个重新签的外援啊，威尔斯，球队汇合了。稠州这边，上赛季的白人外援也留队了。那么拉克塞维奇啊，也留队了。那么整个的这个外援都回来之后，那么球队的相应的这种作战的打法和包括作战的计划，包括每个球队的这个竞技状态啊，都会带来一定的改变。所以说，但是呢，强队啊，应该还是更能占据一些优势吧。比如说像刚才说到辽宁啊，包括广东，如果威姆斯在第二阶段上场啊，能保持比较好的竞技状态的话，那么广东队，虽然现在还没有排在第一名，但是呢，可以去冲击一下了。啊，那整体来说，这外援在第二阶段的这个大批量的回归，会让比赛呢更变化、更变数更多，然后各个队的这种。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状态也会完全不同。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长城内外，美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好，来到了第二时段啊，我们马上进入到冬奥的脚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专题。今天 今晚八点啊，即将迎来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残障人士参与冬奥会的前提。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就带您走进国家体育馆，了解一下从冬奥会的冰球场地转换到冬残奥会的轮椅冰球场地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的细节变化。来听听我们的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陈默带来的报道，国家体育馆让无障碍更有爱。 之前在其他国家参加比赛的时候，仿真兵没有直接到达更衣室，我们要拿着自己的全身的装备，然后要到冰场周边才可以去替换装备。 来到国家体育馆参加轮椅冰球比赛，让中国轮椅冰球运动员白雪松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可以从更衣室一路滑到赛场的冰面，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因为我们残疾人来说，本身运动起来就不是特别方便，无障碍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可能要求会比较高。这次的设施比其他国家的冰场设施要完善的很多很多，仿真冰方面做的就比较齐全。 作为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球的比赛场所，国家体育馆为了使运动员更好地在场内外活动，免去在冰橇轮椅之间来回切换之苦，并在更衣室、训练馆、赛场等区域的相应衔接位置都铺设了仿真冰板，方便选手滑行通过。仅从运动员更衣室到赛场就需要铺设400多平方米的仿真冰板。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冰球项目外籍专家哈里德表示， 仿 真冰板的铺设非常有建设性，非常有效，质量非常好，这样的铺设工作非常有挑战性，工序非常复杂，但是我们看到衔接处非常好，这也为以后的比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轮椅冰球又称冰橇冰球，选手是坐在冰橇的特制座椅上参加比赛，而座椅距离冰面很近。虽然冬残奥会冰球比赛场地规格与冬奥会完全一致，但是由于选手比赛方式的不同，场地设施也会有诸多细节需要调整，因此场地转换就变得更加重要。国家体育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悦介绍，在冰球比赛现场，运动员席和赛场有板墙隔开，而轮椅冰球的板墙需要更换成为透明的，方便运动员观看比赛。 残奥冰球运动员他是坐在冰橇上往里看的，这个冰板的高度大概是1米左右高，如果不换成透明的，他坐在球员席是看不到场地里边内容的，会对他视线有影响，所以要更换成透明的。 另外一个细节，冰球比赛场地有板墙相隔的运动员席地面和赛场的冰面并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但是转换成残奥冰球比赛场地就要把运动员席地面和赛场的冰面统一水平高度，从而方便选手直接滑入场地。国家体育馆赛事的冰场转换工作让参加残奥会的残疾人运动员真正感受到了无障碍设施的便利。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夏奥会场馆的再利用，无障碍设施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扩建。比如以往人们进入国家体育馆时都需要通过一个下沉广场，而现在场馆特别设置了一段防滑长坡道。国家体育馆业主方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助理金黎明介绍，赛事期间场馆内最佳的观赛席位留给了残障人群， 这里就是一个无障碍平台，这是我们场馆里无论从角度还有高度都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赛时的时候是为我们坐轮椅的朋友们准备的，这也是我们的人文关怀为观众服务的一个设计。 提供无障碍的赛事环境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申办承诺。2018年9月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正式发布，这确保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无障碍设施建设规范化、国际化、人性化。而接下来，国家体育馆还将会不断优化无障碍流线设计，做好设施规划建设、疫情防控和赛事组织运行的衔接，从而打造包容性无障碍设施环境。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的消息。在第13届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已经全部完成了，城市的无障碍升级改造计划将在12月完成。我们继续来听陈默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会是对北京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的一次国际化检验，也将是宝贵的奥运遗产。而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冬奥场馆周边试管城市道路排查， 涉及的1000处盲道、坡道和10处公交站台整改，以及地铁老线车站无障碍设施、59部爬楼车和142部轮椅升降平台改造工作，预计将会在年底全部完成。这也将为东残奥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夯实基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功科介绍，北京交通 APP 也将会添加无障碍信息。 已完成智能公交导乘系统建设方案制定，在北京交通 APP 上添加了无障碍信息，并将逐步调整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确保年底前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达到80%。 而与此同时，北京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开展了建筑物外立面、园林绿化、道路铺装、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架空线入地等多方面的环境提升工作，涌现出了一批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冬奥街巷、冬奥社区、冬奥公园以及冬奥景观大道，改善了群众身边的环境。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目前北京市的重点区域已经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充分考虑残疾人的使用需求，以涉奥场所周边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无障碍设施提升，确保服务保障到位。目前重点区域已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无障碍设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北京市的无障碍环境规范性、适用性和系统性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示范引领作用，也将会推动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啊。按照计划，12月12号到1月4号将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那现在国脚呢是经历了14天的封闭隔离期之后，12月2号也会转到上海再自主观察7天，他们也由此会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联赛轨道上当中来。那根据这个安排，明年的1月7号、8号、11号和12号。这个附加赛还有2回合的比赛，这是超甲附加赛，而足协杯的决赛是明年的1月9号进行。其实说到底，这个很多的比赛都是压在了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来进行。 对， 嗯，那国足呢，明年的1月15号，他们又要去继续来进行后边的这个世预赛的备战。 嗯，1月27号就要进行这个下一轮的比赛了啊。 哎、对， 而且2月1号春节期间也有一场比赛。 那所以这个就显得时间非常的紧迫。 对， 这整个的这个赛程的安排还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就是现在联赛，你看第二阶段开启之后呢，还得指着这些国脚回来踢啊，不踢的话肯定不现实。但是呢，他们还处在一种隔离的状态当中。那回来之后呢，没有多少天训练时间，比赛还得完成。完成完之后的话，马上又得进行准备，就是世预赛的下一轮的比赛，还得踢。但是目前呢，情况呢又出现希望渺茫。我觉得这种状态的话很纠结。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整体中国足球这个大盘子都是处在一个在互相有张力的那个过程里边，就是一个纠结的过程。那所以接下来足协的这个决定啊，就是基本第二阶段的开赛时间已经是确定了，而足协杯的决赛时间是选在了12月9号，早于联赛的开赛。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北青报的肖楠啊，他来介绍一下。同时要准备联赛，也要为了备战明年4场12强的比赛，所以啊，其实足协方面也早有想法，想早一点结束联赛。哎，联赛还是成为了那个最终的牺牲品。 在此之前呢，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办呢，就是结合12强赛未来2轮的赛程安排呢，对中超联赛余下阶段，包括争冠组、保级组，以及超甲附加赛，还有足协杯决赛，对他们的一系列赛事的日程呢，进行了一番安排。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正常来说应该是12月12号开赛，到明年1月4日啊结束这个常规赛。那么超甲附加赛呢，计划在啊1月7日、8日，然后1月11日、12日啊分别进行。那么由于 晋级今年的这个足协杯冠亚军的球队分别是中超首阶段的两个成绩最好的球队，泰山队和海港队。因此呢，在这个足协杯决赛的安排上呢，不用去考虑超甲附加赛的安排。足协杯赛呢，目前预计呢是在明年1月9号进行。那么这样一个安排呢，应该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明年的1月27号，中国队将在日本的客场啊挑战日本队。由于呢，中国队目前呢还是有理论的出现希望，因此呢，这场比赛也不可掉以轻心，还是要全力备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球队啊出访之前，肯定还需要至少10天左右的备战吧。所以说，综合来看呢，上赛季，也就是说2021赛季的职业联赛赛季尽早的啊结束比赛，应该说是对国家队还是非常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赛季到这个明年的1月12号左右结束呢，也算是相对来说最早的这种安排了。啊，在此之后呢，国脚们需要啊有必要至少休息1周以上。确实，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他们跟家人几乎都见不到。啊，从这个5月下旬啊，应该说40强赛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可能就是在上期球队打完比赛回国后，和家人短暂见了一面。 真是这个整个的赛程哈，还有包括国家队接下来明年的4场比赛都显得稍显尴尬。 嗯， 因为国足是计划明年1月23号左右就启程到日本了，先去打这个27号客场对日本的比赛，然后在大年期间，春节期间2月1号 对越南 啊，要即将对阵越南队，所以这真的都是很难以去预料结果的比赛，因为都是客场。但如果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守不住底线，比如说客场真的我们在越南身上没有拿分的话，相信这个中国足球会更加的落入到一个就是很更尴尬的一个境地里。 就是最起码的话，1月27号，咱们明年应该是2月1号是大年初一，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忙年的那个阶段，再加上春节期间这两场比赛，对日本和越南都是咱们的亚洲对手，那一个呢就是世界级别的，一个呢是跟咱们水平差不太多的。你最后这两场比赛的结果的话，恐怕会间接影响到咱们过年的心情。 那当然啊，一定是会，就说是不关注国足， 不可能。 但是到那时候，您一定忍不住要扒拉着再看一眼。 对， 所以，对日本又是客场，如果假设啊是0-1输掉了比赛，相信大家也觉得心里都能够接受。客场的比赛不好打啊！日本现在也是在尽自己的全力在争取这个小组的积分， 对 啊，要去争这个小组的前3，甚至是前2名去出线。 对， 那咱们呢实力上确实有差距，但是跟越南之间，越南也不想做这个小组里边垫底的最尴尬的这一位啊， 哎， 肯定也想在自己的主场去尽量的去刀一刀， 对， 再去争取一下，所以对国足来讲都是很难的。 12强赛第一循环呢，大家都交过手了，也都摸了底了，知道对方情况怎么样了。到第二循环开始的话呢，恐怕状态都会有所变化。那越南其实在第一阶段踢的也非常好啊，这个到了第二阶段 有亮点， 有亮点啊。第二阶段的话，不能证明人家就不能赢球。 所以真的，整个的国家队的备战，加上联赛的这种因为国家队备战而被打得支离破碎，这就是现在中国足球整体的一个现状，很现实也很残酷。那与此同时，女超联赛也在进行当中，争冠组第四轮是在昆明的海埂体育训练基地进行，武汉车谷江大和江苏女足是0-0战平了，上海1-0小胜了长春。中国女足的新任主帅水庆霞指导也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看台上。两场比赛同时开打，昆明的降温降雨也给球员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上海和长春的比赛，水庆霞已经不在上海队的教练席了啊，现在是出现在看台的位置来督战。现在上海是由潘维敏来代理做主帅的，双方的焦灼是在第63分钟被打破的，上海从后场发起的进攻，马英双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之后就没有再改写比分了。 那在22号进行的保级组的第四轮比赛，北京北控凤凰女足2-1战胜了浙江杭州女足，河南建业女足1-1战平了山东体彩，河南是2胜2平不败的战绩，提前保级成功了。而咱们北控女足还未准齐呢。 嗯，另外呢，这个世预赛当中啊，这个徐昕的表现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第22强的这个最后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徐昕在中场啊跟吴继的搭档的话，还是得到了很多圈内人士的认可。尤其是亚足联呢，这个在这次亚足联亚洲预选赛最终阶段的近两轮比赛当中，担纲主力的徐昕不仅提供了中国队所需要的对抗的硬度，他的脚下的技术这种扎实性也提升了中场运转的流畅度。所以说呢，国足在11月的2场12强赛当中呢，这个山东队的中场徐昕呢都是首发出场，亚足联呢也是发文来赞赏徐昕成为国足中场新的答案，希望带来更多惊艳的表现。尤其这个亚足联的发文当中提到，在国足1-1战平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徐昕更是踢满了全场，并通过一次任意球造成对手禁区手球，让队友吴磊啊点球破门扳平了比分。赛后呢，徐昕获得了7.2的高分，在国足当中是排名第一，仅次于澳大利亚边锋博伊尔的7.4分啊，这对他是一个应该说极大的赞许。 嗯，那当然同时我们关注女足啊，前一阵的这个选帅的风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其中还有很多的这个迷雾啊，让大家看的有点摸不着头脑， 云里雾里。 哎，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有消息说陈婉婷指导已经是入选了FIFA女足各奖项专家小组成员名单，她就是10位专家其中之一，非常年轻有为啊，只有31岁。曾经担任过东方足球队、中国 U16 女足等等球队的主教练，这个执教女足各级梯队的履历也非常的丰富。15到16赛季还带着东方足球队拿到了港超联赛的冠军，是全球第一位获得男子足球顶级联赛冠军称号的女性足球教练。 咱先甭说港超队的，这就是港超联赛的水平的高与低啊，因为咱们这边呢并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这种视频的播放啊，包括一些比赛的这个视频的画面。但是就作为一位女性教练来带领一支男子足球队，而且夺得了一个联赛的冠军， 嗯， 这点我觉得就非常难得 啊，而且这是已经得到了 FIFA 的这种官方认可了， 对， 能够入选整个官方的这个专家库的话，相信还是对陈婉婷她的执教的能力， 嗯， 还有。对于选择球员的带球员的这种能力是有一个很正面的肯定的，啊，所以这个女足选帅这事儿啊，足协有足协的考虑， 哎， 那现在只能我们就是顺着这样的一个考虑去看后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对于女足来讲，同样时间非常的紧迫， 嗯， 这马上迎来的这个正赛就是1月份的比赛了， 嗯， 谁知道啊，也对女足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毕竟带队备战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对，希望水涨船高啊，希望咱们的成绩的话在水指导带领下能上一个档次。 嗯，好了，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三时段再继续回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2，天气较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 老人和儿童需要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2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冬奥方面啊。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这一条也是登上了体坛的热搜。有媒体就提问，据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长佩斯科夫日前表示，普京已经收到了习近平主席对他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邀请，待俄中双方商定所有细节之后，将要共同的对外发布有关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那赵立坚是这么表示的，共襄盛世是中俄之间多年形成的良好传统。2014年，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一次习主席也邀请好朋友普京总统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普京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啊，双方正在就普京总统来华的具体事宜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这周一的深夜啊，国际足联官方呢公布了2021年度奖项的候选名单。在最受关注的国际足联年度最佳球员评选当中，就我们所常说的世界足球先生的候选名单里面呢，梅西、莱万多夫斯基还有坎特全都入选了。那么在明年1月17号，国际足联呢会召开年度盛会，同时也公布各奖项的获奖者的最终名单。 那第三条就是索斯盖特的续约啊，昨天英格兰足球队的官方宣布跟索帅啊，另外的一位索帅索大门。 对，这要说索帅续约，大家可能一想，哟呵，续约了，一看哦， 不 是那个索。 是索斯盖特男大门啊，续约到了2024年12月。按照英格兰的这个计划，索斯盖特要带队出战下一届的欧洲杯。2018年的世界杯上，索斯盖特是率队打进了4强。今年夏天的欧洲杯，他又带着英格兰打进决赛，在点球大战和冠军擦肩而过。那至于刚结束的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他是带着球队成功的晋级。确实有很多的年轻的才俊啊，在这支英格兰队逐渐的显现。虽然没有带队赢得奖杯，但是从这份新约也能看得出来，英足总是对他充分的认可和信任的。第四条呢，就是穆里尼奥了啊，穆里尼奥也是兑现了一次承诺啊。周末罗马2-0战胜了热那亚之后，他是为菲利克斯·阿菲纳吉安购买了一双800欧元的球鞋啊，这是 真金白银啊，真掏钱。 对， 而且兑现承诺，说了就做。 而且吉安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视频，说在里边穆里尼奥在他面前打开新鞋的包装，附上了一标题说，永远感激我的教练，我会让你感到骄傲的。其实穆里尼奥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尤其是进入到了这个中老年的阶段，这脾气秉性也变得更加柔和了，有很多的方式去激励自己的这些年轻的麾下的小将。 对，就是穆里尼奥的做法呢，跟咱中国的向来的这个崇尚的文化似乎不太一样啊。咱中国文化叫老要张狂，少要稳。穆里尼奥呢是这个 年轻的时候非常张狂， 非常张狂啊，他现在越来越稳了， 比较的内敛， 哎， 而且更多的展现出的是对后辈的那种慈爱的目光， 提携提携啊。 提了一双鞋。 人老了之后是会有很多的变化哈。 对， 就是性格秉性上可能跟年轻时候完全是相反的。 对， 穆里尼奥就是这样的一个 想张狂，体力不足啊。 嗯，或者说这个在被打磨了之后，性格上那些棱角也逐渐的收起了昔日的这种锋芒。 对 啊，当然我们也继续的来关注我们新赛季哈。篮球方面的话题，马上在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来连线杨申申叔。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申叔您好。 哎，三爷好，那孟老好，孟老今儿怎么上班了？ 申叔好，就是因为跟您连线，所以我特意要求加班， 必须要有人压个场的哈、 哎 啊， 这样听得清楚。 那咱们也继续来聊一聊中国男篮，因为马上要进行的就是这个11月27、28号两场对阵日本的世界杯预选赛哈。对这个成绩来讲的话，应该压力是并不大的，因为毕竟日本他们也是在成绩方面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正赛的资格。在这一份的中国男篮的名单里边，申叔是不是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整个的这个最终的十二人大名单的选择，还有杜峰指导会选谁去做这个五人首发的阵容呢？ 我觉得打日本呢，历来是有一些情节在里面的，大家可能感觉就是输谁也不能输日本啊、但是从这个整个的双方的阵容选择来看呢，这次其实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成绩上的意外发生。 嗯， 我是觉得甚至有点儿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因为现在中国男篮这个阵容呢，等于几乎囊括了现在 CBA 联赛的最出色的这些球员。 嗯， 不论是内线还是外线，包括锋线，可能锋线稍微弱一点，但是呢也不差啊，毕竟有周鹏压阵，有任骏飞，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后卫线呢，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可能还是老两位啊， 老两位， 长沙亚运赛开始就是中国男篮的主力，赵继伟，郭艾伦，这两个人呢相对来说是最稳定的，而且组合起来会更加的这种默契。之前咱们连线我也提到过，就是这一次呢，就是后卫非常多啊，再包括吴前呀、包括孙明辉呀、再加上这个徐杰呀、而且徐杰是打了落选赛的比赛，这个整体的中国男篮的这个未来的方向，我就是非常明确了，就是以后卫来推动整个体系的这种运转啊、所以呢，两场比赛我觉得可能首发阵容会不一样，而且呢，很多球员会得到很好的这种出场的机会。那么现在这几个后卫当中呢，其实除了徐杰是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一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就是双能啊，既可以打攻击，也可以打这种组织，所以呢，这种组合的方式会变化非常多。我觉得这个是这次中国男篮打日本的一个看点之一啊、因为之前呢，就是在现在国际篮球呢，就是一般来说是以后卫来驱动啊、如果有那种非常强大的那种可持球的前锋的话，那这一定是这支球队的核心。那内务呢，你比如说保罗呀、保罗乔治啊等等这样的这种风格的人，这、就是举不胜举，都是这样的顶级的球员才会干这样的事儿。那么中国男篮现在的前锋推动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强，因为我们可持球的人并不多，所以未来的方向呢一定是以速度为主，以这几个后卫的能力为主。所以这回咱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比赛的内容，比赛结果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啊。刚才几个这个连线的嘉宾也提到阵容上这个差距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在这次我们去看一看阵容哈，其中也让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像周琦啊，这回看到他到了 NBL 联赛当中好像是释放了自己一样，就完全没有了在国内联赛当中的那种跟球队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啊存在，可能会影响他场上的感觉。哎，反倒去了这个海外联赛，适应的很快，前面的几场比赛打的数据也都不错，所以这一次周琦是不是也是挺让大家期待的？ 对，咱们可以再看看周琦的这个表现，因为之前在澳大利亚的三场比赛，就是那种场均的这种集锦，大家可能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确实是有非常好的那种表现，而且甚至可以用有统治力来 来形容了。当然可能犯规稍微多了一些， 是 就是有时候被罚下去，这说明就澳大利亚这个联赛的对抗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周琦并不害怕犯规，并不是惧怕这些东西。那么我刚才一直在说这是杀鸡用牛刀了。周琦打日本，我觉得从长沙亚锦赛他们这一波球员成为中南篮的主力之后，我觉得没有怂过，就是打日本没有怂过。而且呢这个也是建立了一定的这种信心。这个和足球不大一样啊，这个和足球不大一样。对，所以呢这个周琦打这个级别的比赛，虽然有一些舟车劳顿，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从澳大利亚还毕竟是直飞过去，总比这个男篮的其他队员，从这个宁波再到西安，完了西安再到日本还得坐三个小时车，好像还再去到比赛地，所以还是舟车，这个从这个主力的这个大阵容来说，还是他们更疲劳一些，周琦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那么比赛的时间，我是觉得他也不会打太长，因为实力差距，也没有必要说让他每场比赛都消耗的那么多。而且现在队伍的阵容当中还有其他的，比如王哲林啊，这个大韩啊，而且大韩是很久没有代表国家队出战过世界级别的比赛了。这个他要不要去出战打一会儿，对吧？就看阵容的选择。而且咱们说的稍微有一点玩笑或者阴谋论的这种感觉，那回来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出战阵容。谁出场时间长啊？是广东的球员出场时间长，还是辽宁的出场时间长呢？是吧？这个都是杜峰指导根据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可以去安排、可以调配的。对，这个，我觉得周琦大家可以看看，但是我估计不会出场时间 特别长。 对对对，毕竟是不是什么要劲儿的比赛，而且也没有什么就是出线的压力，那只不过是大家觉得这打日本。是吧？还是希望有两场痛快的这种比赛，可大家看着哎更舒心一点，更痛快一点，对。 那当然，对于中国男篮来讲，也有很多的球迷哈，他们觉得，哎呀，就咱们到了国际赛场，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欧美强队的时候，当对方有这种全场紧逼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应对的办法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周琦在这个 NBL 联赛，他对于整个的这种判罚尺度也需要进一步的适应，这好像是成了中男篮在国际赛场里边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怎么去面对这种判罚啊。 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国内的 CBA 联赛这个赛季实际上是在有所改观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球迷也应该能看得出来，或者说是有同感。那么过去几个赛季，其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篮下的那种上篮的这种犯规明明是好的封盖球，但是实际上嘣裁判一响哨就犯规了，而且呢队员反应很大，我说我这个好帽啊，你怎么就想哨吹我犯规呢，是吧？但是这个赛季我觉得是有改变的，是在鼓励更多的身体接触和对抗，一般情况下就是不会吹这种比如说非常明显的那种犯规。因为咱们的国内联赛是有一个习惯的，我这个习惯呢不是说 CBA 联赛有，你比如说学生联赛高中联赛、大学联赛都是有一种，好像这种空中的对抗就是害怕球员在对抗当中受伤，害怕出一些意外，所以裁判是在除了判断问题，所以他除了他自身水平的问题之外，他会在内心里面觉得这个对抗还是尽量不要去发生，对吧？但 是 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大家看内屋的比赛，包括欧洲篮球的比赛，对抗完了之后完了，这个拍地下的或者怎么着的，那该怎么拍就怎么拍，那他没有犯规就是没有犯规，所以这就是对抗级别的不一样，包括吹罚尺度的不一样。这一点呢，国内联赛也在今年这个赛季，我是觉得是明显的在改变，特别是那种比如说我近端的裁判，我底下的裁判，我前道裁判没有吹，但实际上我中央裁判去吹，他认为去犯规了，那这个赛季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在减少的。所以咱们在国际比赛当中那个适应程度，你不能说马上就改变，但是之前为什么说周琦包括这个刘传兴啊去澳大利亚联赛打，从中国篮球角度来说是一个好事，说你到外边去看看国际裁判是怎么吹的，澳大利亚对抗是什么级别的，是吧？人家有什么动作是该吹的，什么动作就不该吹了，对吧？这个东西肯定是对球员有好处的。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哈，就期待在这种尤其是外战这种大赛里边哈，能有这种历练。当然还有中女篮的世预赛的比赛，咱们是和法国、尼日利亚和马里分在了一组，前三就可以出线。其实在成绩上压力也不算大，您是不是再分析分析女篮这出线的前景啊？ 女篮确实确实，那我一看俩非洲球队再加上一个欧洲球队，欧洲球队虽然实力上不差，但是呢我觉得通过过去的整个的奥运会的预选赛以及奥运会的这个正赛的比赛，中国男篮中国女篮是有信心的，而且是要有足够的信心的。只不过就是这个信心呢，不要说这个就是说我现在能够包打一切了，包打天下了，肯定不是到这个程度。首先要有信心，那有信心就是要和这些世界强队去对抗，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周期之内，中国女篮的成绩是非常好的。在面对澳大利亚呀、西班牙呀，甚至包括塞尔维亚，我们输了球了，但是整个比赛过程还是不错的。我们所欠缺的就是比赛的经验，更多比赛的积累。这个之前我也说过，我甚至觉得这次小组这个分组还可以再更强一点。你两个非洲球队，你的锻炼价值和意义在哪儿呢？对吧？我觉得你既然是这个小组有三个球队出现，只有一个相对来说能力比较差的球队，我打两场，艰苦的比赛，然后通过这种两场艰苦比赛和世界强队这种交手过程当中，再吸取一些经验，这个积累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完成整个世界杯的任务，包括巴黎奥运会的任务都更加有利。我觉得就是缺场次，缺这种高水平对抗场次。现在咱们不允许。这个情况不允许有更多高水平的比赛出现，这个是我就最担心的地方。对，你光有一场，咱就是说打这个就欧洲强队打一场，剩下马里什么的就尼日利亚都能很轻松的赢下来，你说这个意义在哪儿呢？我是觉得希望分到一个 更强的小组哈。 对对对，又不耽误咱们出线呢，但是又有更好的这种锻炼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我们也之后啊一起来关注中国男女篮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表现。好，谢谢申叔，保持联系。 好嘞， 再见。 再见，再见。 哎， 拜拜。 说的真好。 确实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就女篮在奥运会上，我们看到我们能赢下一直以来的那个强大对手澳大利亚，但是也很遗憾的输给塞尔维亚。更多的时候就是没有这种高强度对抗、持续性的热身赛比赛来去锻炼。所以接下来就能够在法国身上去好好锻炼一下队伍，就可以了，抓住所有的机会。 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奥运会当中小组赛，在奥运会当中咱们对着塞尔维亚的话呢，还是因为咱们的经验，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完全是有机会拿下的啊。这个还是要为所谓年轻付出代价吧。在国际赛场当中的这种对手和赛事的级别，肯定是场上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的消息啊。今天凌晨的欧冠有多场比赛 ，F 组的第五个比赛日，曼联在客场2-0力克了比利亚雷亚尔。下半场 ，C 罗打破僵局，最后时刻曼联反击当中，桑乔是轰出了一记世界波破门，曼联现在提前一轮出线了。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 ，C 罗各个方面，尤其是一到了欧战 ，C 罗就是那个最应该被信任的一位。 因为赛后他被欧足联评为全场比赛最佳。 而且整场比赛他的防守、进攻、预判、跑位都非常的出色，这种大范围的跑动还有作为中锋的角色都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第一个进球啊，也是他打进的，第二个进球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 C 罗一到了欧战当中，他的那种经验啊，以及他表现出来的依然是那个天赋异禀的 C 罗，都是给曼联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这回到了这个换帅的话题上，这就用让大家再进一步再猜想。哎呀，之前曼联所表现出来在联赛里边一点斗志都没有， 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就 是 显得 实力还是心态？ 所以这其中肯定有事儿啊，不只是我们看到那么简单。那现在卡里克是拿到了自己执教以来首秀的很关键的一场胜利，但好像曼联的这个水啊也显得更深了一些。 另外呢，还有一场大比分的比赛呢，欧冠小组赛的 H 组第五轮呢，焦点战是在斯坦福桥，这是切尔西的主场啊。英超后门呢是迎战意甲的尤文图斯。上半场比赛，查洛巴扫射破门为蓝军首开纪录，随后呢坎特因伤离场。下半场比赛呢，里斯詹姆斯、奥多伊接连进球扩大比分，维尔纳呢替补建功帮助蓝军锁定了胜局。全场比赛结束以后，切尔西主场是4-0横扫尤文图斯啊，这样一个大比分。 五轮过后呢，四胜一负，目前蓝军和斑马军他同积十二分，但是依靠相互之间进球数的优势，蓝军力压斑马军呢之后呢，升到了小组的榜首。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另外一组的这一场，巴萨在主场0-0战平了本菲卡，德米尔打中了横梁，最后一轮巴萨将要迎战拜仁。哎呀，现在的这支年轻的巴萨面对拜仁的话，真是要瑟瑟发抖了。 嗯， 曾经在小组赛客场0-3完败过本菲卡，这也是两队第九次的交手。那另外一场，拜仁在客场是2-1力克了基辅迪纳摩，莱万和科曼先后进球，加尔马什扳回了一城，拜仁五战全胜，已经锁定了小组头名的位置。所以现在对于巴萨来讲，这个状况非常的惊险啊，因为他们这一轮没有能够在主场击败本菲卡，这样五轮比赛过后是积七分排在第二的位置，本菲卡排在第三。那如果最后一轮的比赛巴萨赢不下来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晋级了。 嗯， 所以这是客场必须战胜拜仁，但是拜仁除非是送温暖，否则怎么会给巴萨这样的机会呢？ 最后一轮比赛形式，巴萨客场对拜仁，而本菲卡那边主场对阵的是基辅迪纳摩。那你听本菲卡的希望就更大一些啊。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整个欧战当中球队的表现。严强老师也分析了，让曼联依靠着 C 罗桑乔获得的这个三分出现，也让曼联及时的止住了颓势。 曼联方面呢，应该在客场也是比较艰难的一场比赛，对比利亚雷尔最终为球队寻找临时主教练而临时执教的这两个临时的这个主教练卡里克非常幸运的带队在客场2-0获胜，这当中又有 C 罗的进球，又有这种核心球星的发挥。这场比赛应该是不敢说这是换帅的绩效，因为曼联还没有走完这个换帅的过程，但至少呢应该是止住了颓势。只是在曼联选帅这个话题上呢，仍然是一个闹剧的一个现状。最新的传闻是又在打听巴尔维德前巴萨主教练浮现在家的巴尔维德的可能性，但这个人选只是一个临时的主教练，也就是带队完成这个赛季。至于未来如何选帅，曼联的管理层还没有说法。有消息显示呢，本来要在年底离职的埃德伍德沃德他将会延长自己在曼联当执行副主席的时间，看来是要协助这个管理层度过这一段新的选帅期。到目前来看，曼联可能是在争取波切蒂诺的过程当中呢遭受了巴黎的拒绝，所以需要有一个临时的主教练来带完这个赛季，一切都在混乱中。 哎呀，所以真的越在这种混乱当中越需要英雄的出现，而 C 罗恰恰就是这个扮演英雄角色的人物。 乱世出枭雄啊！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乱呢？也是因为英雄的到来啊，他就显得更乱了，更衣室都已经摆不平了。即便是换上了现在又出现的新的人选比如说巴尔维德，还是说前面在盛传的波切蒂诺，其实都是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去梳理好曼联的更衣室。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切尔西和尤文的这场比赛，大胜尤文。严强老师分析，这基本是宣告欧冠黄萨人的时代终结了，英超三强正在崛起。 在欧冠的主场对尤文是完成了小组赛的复仇之战，而且这场比赛切尔西排出的其实是一个前场的一个小个阵型，但这个阵容把切尔西的战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展现无疑。相比较而言呢，尤文图斯应该说提前晋级所以在比赛的战役和用人这方面呢略有些保守。上半场尤文还有一些这个能够阻挡的时候，但是到了下半场开场，切尔西保持这种前场高压而且提高强度之后呢，打得让尤文有些崩溃尤其是第二、第三个进球的诞生，让尤文颜面尽损。我觉得这场小组赛的过程可能会比结果更加重要，就是它体现出现在欧冠争霸当中，我们过去十多年熟悉的黄萨人时代基本上都已经结束。因为在黄萨人时代，只有尤文是能够 两次打进欧冠决赛，虽然最终没能夺冠，但是保持了一个高位。不过现在在欧冠争霸的格局当中，英超的三强卫冕冠军切尔西，包括上赛季的亚军曼城，以及之前的2019年的冠军利物浦，他们这三家和拜仁，我觉得应该是组成了一个第一军团啊。这个比此时的这个皇马、巴萨以及尤文都更加有竞争力，这是这个赛季相信欧冠争霸的一个主旋律吧。 那当然回到巴萨目前的这个问题上来啊，就到底巴萨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在今年的这个欧战当中继续往前走？因为这对于哈维的首个赛季来讲也挺关键的，一个是守住联赛当中的排位，怎么着得排在前四的位置吧。 嗯， 还有就是保住欧战的这个席位哈，要是提前的被淘汰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球队的这种心气儿、信心也会遭受进一步的打击。那孟宏涛老师也分析了整个的巴萨现在体系雏形已经是显现出来了，可是年轻球员对这种战术的执行力度还不够。 上任这个巴萨实际上已经大模样上有一些改变了，球员的执行力上，包括整个的精神面貌上，球员的干劲儿上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因为还是人的问题，他一年轻队员太多了，这支球队肯定战斗力没有特别强的保障。即便是这些年轻队员，实际上对执行力度啊都还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对主教练的一些战术意图的把握上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啊，跟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啊，包括一些高水平的球员。所以呢，包括进攻端，尤其是这个中场跟前场进攻线上的一些衔接，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威胁性上、合理性上，这些年轻队员是有潜质，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成熟。再有呢，巴萨如果想恢复到过去像梦二梦三的这个阶段的这种水平啊，必须还要补进更多的高水平的球员，才能保证巴萨能够有更强的战斗力啊。光靠这几杆枪，这些年轻队员，包括现有的这些外援，我觉得巴萨即便是哈维有再大的本领啊，可能也不会有更大的质的提高啊。但是改变，我觉得应该说相对于过去改 还是有所改变啊，毕竟是新帅上任之后，新官上任三把火。 嗯，而且上任之后的话，有些球队的话，你看像这个曼联是吧？新帅上任之后的话呢，取得了2-0。 这个跟新帅我觉得关系没有那么大，还是在于球员想不想表现。但是确实巴萨现在是需要一个能够把整支队伍的这种攻防体系打造得更成熟的主帅，哈维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巴萨名宿了。 那我们也继续来看看这曼联的这个一团混水哈，一团混乱的局面吧。究竟谁来接手呢？因为坎里克只是一个过渡的人选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荒信儿，有这个英国方面的媒体《每日电讯报》就说，如果波切蒂诺入主的话，那齐达内就愿意立刻的接手大巴黎，这是巨大的一盘大棋啊！因为前面曼联给齐达内伸出了这个橄榄枝，他并没有接。虽然说红魔展现出了很强大的诚意，也说我们银子够使，甭管是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薪金，还是所有的这个舰队的思路都已经 都别担心， 对，别担心，只要您来， 您来就行。 但是齐达内没接这茬儿。 据说我听说俩原因，一个是家庭的原因啊，就是还是很顾家啊，好男人；再有一个就是语言问题啊，觉得这是找的理由。 一般说家庭问题，就基本上就证明人家对你兴趣不大。 兴趣不大，对。如果兴趣大的话，什么困难都可以去克服。 对对，当然这个波切蒂诺呢，成为了现在曼联啊更希望去赶紧引入的名帅。但是红魔需要支付1000万欧元的违约金啊，这一个坎儿啊，是不是能够渡得过去？而且波切蒂诺到了之后，真能解决曼联现在的问题吗？这些大牌的豪门的巨星、超级巨星们能不能够被码得住，还两说呢啊！索性，要不然就让卡里克先带着吧。到了夏天再做打算。 最起码开端不错啊，这开门红2-0，后面的比赛的话还真不好说。卡里克努劲儿，

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到这种主场来去比赛。现在嘛，我就希望我们通过用更好的表现吧，让这些个关心我们的球迷吧，不辜负他们的这份希望。 那另外北汽女排那就是一支更全新的队伍了哈，而且之前是经历了联赛低迷，全运会也无缘决赛圈，所以接下来真的是一个相当于是彻底的重启。 对， 因为球队里咱熟悉的就张宇和金叶，加上还从八一引了王云露，这赛季几乎都是一年轻的面孔，都非常的小啊。张宇年龄最大的95年生的， 95年， 最小的才15岁。 对， 加上初辉这位也是，这是菜鸟赛季。 哎，而关键是北汽女排的主教练是从北汽男排出来的。 对呀、 啊，这种情况的话，以往，咱们有印象吗？ 嗯， 对吧？几乎这个主教练都是从外面请来的。 嗯，所以这次是咱们自己都是自己培养的人才，互相之间的有这种交流，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趋势。 对， 也许会有一段时间联赛的当中成绩会作为代价，因为毕竟看着人家无论是江苏啊，还是天津啊， 对， 那都是兵强马壮，实力摆在那儿的。 在人员这方面的话呢，咱们这几年其实女排的联赛啊，应该说也是受到了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尤其北汽男女排，咱们有过辉煌啊，但是呢，这几年的建设应该说并不成功。我相信李牧李指导回来的话，也是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压力，那也是期望呢，这位应该说作为咱们北京，排坛的名宿，希望回来能够带领男排呢重塑辉煌。那么初辉呢，作为一位这个年轻的主教练能够担起北京女排的这个担子，我觉得这种勇气可嘉。 整体来说，队伍整个的合成是比较年轻的，好多年轻队员都是自己主动家训啊、家练啊，主动去要求，教练给他们上一些难度啊，提高一些要求啊。我觉得这个心情也好，心态也好，对于运动员来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年轻队员能起到一个冲劲儿、朝气，给咱北京以后的排球发展当中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实际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年轻教练可能一些经验上不足，但是优势也有，就是说冲劲儿比较足，干劲儿比较足。希望就是通过全新的位置的转换，每个人都干出每个人的精彩。你像我们这个班子，没组建之前，我自己先过来的时候是一周就参加了锦标赛，然后班子组成之后2周时间吧，准备联赛，就是技术细节上的技术，就是排球嘛，大家都知道是三次嘛，一次球和二次蹴球，它这个质量是我们需要有时间啊，需要我们随时跟运动员沟通，就是要重视这个细节方面的东西，也需要时间。对于新赛季队伍的目标，首先要进入前八，在比赛当中敢于提高，敢于出手，不管接发球也好，传球也好，防守也好，尤其进攻篮网也好，主动敢于的出手去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在临战当中解决，这种对于运动员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年轻队员的这种整体他们的比赛经验需要时间去磨砺，但是比赛的信心，尤其是对于自己就是执行教练战术意图的这个信心，真的是需要成绩，你总得赢球吧。如果说一直处在一个输球的通道里的话，那很难去建立这种自信。 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作为初辉啊，一位年轻的教练带领的这个平均年龄非常年轻的女排，那么在未来的联赛里面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肯定挺有冲劲儿的啊，都是年轻人嘛， 只要努力就行 啊，都会有一股子拼劲儿在里边的。那孔宁老师也是分析了两位主帅，他们两个性格特点各不一样，但是现在女队确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 那实际上有两个字。我觉得透露出来的是情怀，初辉初指导呢透露的是业务，这俩人啊两种风格，我说的很细了，很专了。李牧呢，因为3年多没有在一线了，他更多的是感慨，他有一些战略的设想，这个人的风格啊还是不太一样，但对训练都是很严格的，这是肯定很严格的。那么初指导呢，等于是这段训练，我觉得相对而言女排更累， 一会儿咱们可以，我觉得相对而言是女排是更累，因为她基础现在更差。还有呢，就是你说啊，这个木指的人气啊还是高，确实，你像突然在微博里啊，我说这个李牧归来，感觉就是也换帅是吧？两支球队都换帅，但是感觉哎呀，木指回来了 就炸了 啊！对对对对，木指回来了就感觉那朋友圈也很多，点赞也比较多，大家呢因为。这初辉呢没有对李牧那么了解那么多啊，我觉得木指的在京城啊可以说在排球圈相当于这个米鲁雷米指导这个在北京篮球圈的这种地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真是有这种老北京的这种感觉啊。刚才初辉的这种声音啊是有点疲惫的，但是他说的话当中呢实际上透露出来的全是，其实我感觉的是挺狠的，没有什么过多的描绘啊，全是就直接就干货啊，就是你如果完不成咱再说啊。还有呢这个训练呢，现在训练量呢相对而言女线是比较大，但这个训练量现在还远不如天津和江苏，训练量都大到这样了，都有点无法接受，现在量还不如天津和江苏。反观这几支球队，那说明我们的这个差距跟人家强队的差距，为什么天津那么霸气啊，那么硬，这是有原因的。你先别说主教练，也别说你聪明和智力，你先说你的训练刻苦的程度到没到江苏跟天津女排的那个程度，没到。看来女排要补的课很多。 所以真的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就是不断能给自己，如果是一直在一个上升通道里边，就是不断给自己加成的一个过程。像强队就是越战越勇，他越多的积累比赛经验，赢下越多的比赛，他就越有这个底气哈。 良性循环， 对，良性循环，在这个基础的训练里边也去加量上量，然后就又拿更好的成绩。 对， 所以这真是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积累啊，需要积累。而且呢，刚才土宁也说到了，我觉得一个根本啊，就是训练，就训练是比赛的一面镜子，打得好不好，一看就练没练。 海豚朋友是说，男教练带女队啊，感觉还是不太好带，真张不开嘴去训他们， 是门学问， 这个需要过一个心理的关卡。 对呀， 因为之前我们都跟好几位这带女队的主帅都聊过，无论是 男教练 许立民许指导还是 张云松张指导 啊，云指导哈，其实都聊过，就是男教练带女队这事儿，就是必须从教练员自己心里先去过这一道坎儿，可能一开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忌讳，觉得哎呀，这女队员我这话说重了吧，怕伤着；话说轻了吧，怕没起到效果。怎么去拿捏这个度呢？哎，可能慢慢的，当大家日复一日的这种相处更多的时候，摸清了各个队员的脾气秉性。啊，你像当时女篮，我记得徐民徐指导就说那个，马尔摩尔哈、啊，曾经也是，就是他不是那种你能跟他直截了当的去说的话很重的球员，你必须得慢条斯理的很细腻的揣摩他的心思， 拐着弯说， 哎，然后 他能接受， 多鼓励， 哎， 哈、啊，就所以这每个球员的性格特点都不一样， 所以对主教练的要求非常高啊。当然，我们想的这个，如果一个好的教练，怎么叫好的教练呢？就是能把这支球队啊能够凝结在一起，让大家最起码从斗志上、从心气上能够希望一起想，劲往一起使。要再说呢，是不是球队里边有这个中流砥柱啊、出色的球员呢？那在整个的比赛当过程当中呢，能不能有一个合理的战术的安排啊？最终取得好的成绩啊？我觉得女足啊，曾经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标志，是吧？马良青马指导啊，山水花商指导，这都是这个非常出色的女足的主教练，也是在当年女足创造辉煌的时候呢，应该说男教练和女队员应该说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高度。 哎，但是不过现在的年轻球员，就这一代的年轻球员，已经跟那时候的 不一样了啊！ 哎，真是老运动员完全不一 样。就九零后了，你先甭说八零后，现在九零后了。 就那时候就是军事化管理、 嗯、 没有问题， 简单， 就是很简单直接。上边只要是主教练下达的意图，下边队员是要绝对执行的， 执行没问题 啊、 嗯。 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嗯， 但现在年轻队员可不能再这么管理， 个性啊， 完全的很有个性。他们从小就是接触的这些信息太多、 嗯、对， 所以他们自己处理信息的这个能力也很强。 那这个主教练是需要个性化的主教练呢，还是需要没有个性的主教练呢？ 真是需要那种，我觉得真是需要情商特别高的、特别八面玲珑的主帅。 没错， 就是一方面是承担这个战术制定啊， 另一方面还得承担这个心理按摩的角色。 嗯， 所以现代的这些运动队更多的就是分工更加明确更细致，不是说主教练一个人一肩挑， 对， 我又当爹又当妈什么事儿都管，就是我可能只是在大方向上，在战术的制定上，还有日常这个训练里边，我都有不同的角色分配。 嗯， 然后谁去当政委，谁去当这个心理医生的角色， 嗯， 还真得就安排这样的专门的部门、专门的人、专业的人士去干。 哎，这叫与时俱进啊！也希望现在的主教练和这个教练团队更加的科学。 嗯，北京枪哥也在回忆说，马俊仁带女队员，那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哈。啊，真的，但是时代不同了，运动员的性格秉性，包括就是他们对于事业的那种事业观，也在发生变化，真是。但是我觉得李牧指导哈，一直以来还是对于老队员、小队员都还是有他的一套管理的办法的。 对，有成功的经验。 对 啊，最起码目前为止的话呢，作为北汽男排来说，李牧李指导是成功的主教练。 嗯。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孔宁老师分析哈，确实现在的北汽男排整体的感觉上要比女队容易一些，因为是整队收编的小男排的队员，也是为球队注入了一丝活力吧。 大家对初辉呢不太了解，对李牧呢还是比较了解。牧指呢，其实他也是三年了，他离开这个一线啊是三年了，三年呢重返这个职位呢，他感慨。我说你光彩体育馆不认识吗？他说不是。当我再走进光彩体育馆的时候，感觉有点陌生，而且充满了新鲜感啊。他说这个确实终归离开了三年，而且呢，我说你熟悉吗？他说不熟悉。刘立斌、江川你不熟悉吗？他说不熟悉。他说这样的，就是说人还是这个人，我认识，但是他们已经变了，他们不是再是那个轻松的小孩了，就是训两句啊什么啊，不是，人现在是成年球员了，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个性。那么你这个调配哈，你怎么去管理？还一个呢，他这点做得特别好啊，就跟俱乐部这个商量的，把青年男排的整个这个全运会打完，这个整个队伍以前没有做，我挺后悔的，上面领导也后悔，把整个队伍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年制的。以前就是江川做青年男排的时候，就是王琛他们打，正好江川他不是小男排吗，也拿冠军了，但是那圈男排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实际上就留了四五个，就江川啊刘立斌，剩下的就其实二传里副攻里都有不错的，而人父母还求半天就希望能留下，很可惜，就是如果这要接上了其实是非常雄厚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小男排呢是在这个全运会上夺取了铜牌啊，也不错，而且呢对练像邓新鹏，像艾代秀，赞比亚和中国的人的混血的孩子艾代秀，这些球员也都进国少国青的，这些球员完整保留下来是非常好，而且那给了一个什么时间，给了至少是一年到一年半，就是哪怕江川他们去国家队了，那我们这个还能补充出来，那形成一个什么呢，我都不用我催你了，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里那每个人的竞争嘛，而且有人呢确实是晚熟， 大器晚成， 哎，冒得早，哎，他也许这样了，但是也许就是人家孩子成熟的晚，那也许后面后继勃发，这个呢就得看他的发展了，你不能砍掉。 哎，所以这一次整队的收编，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哈。起码为未来就是一个整体性。去先试试水，如果这样的试水效果不错的话，那是不是后边这种新老的交替都可以顺风顺水的这么接上来？ 对，最起码呢，我觉得就刚才这个龚老师所透露的信息啊，对于咱们北京排球来说呢，还是后继有人。 嗯， 而且整队上来的感觉呢，就是你看他们从小就在一起训练，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度。那么之后呢，要像李牧李指导这样的名教练、老教练。丰富的经验的冠军教练来带的话，这对于咱北汽男排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教练的帅位上哈，就是一定是只要是自要走上主教练，那就肯定都要承担很多。人家新的赛季，可能北京的两支排球队，在一段时间之内成绩都不会特别的理想，所以大家咱们 有这个思想准备， 对、 啊， 要有这个心理的预期。 对， 那包括大家也说到，哎，我对李牧指导的这个。印象哈，有很多家里人说，真的就是觉得特别的沉稳，不显山不露水，好像北京排球一直给大家这种印象， 低调， 包括张建章张指导， 对， 也特别的低调， 嗯 啊，跟像 上海那屋啊，沈琼沈指导， 嗯， 对，天津那屋，王宝泉、王二岛， 王二岛 完全不一样， 都是全指陈友泉、王宝泉啊， 对，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一份低调呢，有的时候是，可以让全队保持一个更稳定的心态。 嗯，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种还不能出成绩的时候， 嗯， 还是属于一个蛰伏的阶段，更能让大家踏下心来，好好的去积累比赛经验。 没错，其实我们对李牧李指导呢，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场边，他总是两只手手心朝下啊，在遇到这个球队不稳的时候就 压 压， 哎 压，就用眼神用手势来告诉队员，用自己面部的表情来稳定队员的情绪，但是并不缺乏像杨帆这样在联赛和在全运会决赛阶段能够战胜上海的一瞬间激情爆发的球员。 嗯，所以这个球员的那种个性 跟主教练的稳定结合的非常好， 就是那种球员的个性，他是一般是压不住的哈。像杨帆这样的，就是自来熟， 自来熟 啊，就只要一面对镜头的话，自己就是自带兴奋点， 嗯， 这也是压不住的。哎，不过现在 因为杨指了啊，杨指现在助理教练了，助理教练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咱们男女排队伍里边，反正好像没有这样的人选哈，没有那种个性特别突出的。你看江川，年龄不大。但是 内敛，成 熟，特别的成熟， 对， 有点过于成熟和沉稳了， 成熟过了是吧？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像他这个年龄 少要稳吧？ 啊，就是年轻队员的那种有激情澎湃， 嗯， 啊，那种活分劲儿， 嗯， 他也是一个特别沉稳的这种类型， 水平实力没问题啊， 嗯嗯，所以这稳是一个双刃剑， 对， 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还需要去当一条卧龙的时候， 嗯， 必须要去蛰伏的时候， 嗯， 反倒是一件好事儿， 嗯 嗯。那到了最后哈，到了真的是可以出成绩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一些激情， 哎 啊， 到了关键场次、关键比赛， 张扬的时候啊，尤其是曾经回想咱们和上海男排几次的交手， 嗯， 其实也是两大主帅之间的交锋，沈琼和李牧，啊，李牧指导呢总是显得太过于沉稳，那，很多的风光都被沈琼抢去了， 嗯， 这也是性格使然吧， 嗯 嗯。好了，我们也继续来看看今天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中超联赛的第二阶段啊，到底能不能如期的进行，又有哪些看头？嗯，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肖楠的分析。广州各方也在积极的努力啊，就甭管前面有多少荒信儿，是广州城、广州队合成一个队。还是如何，现在其实各方都在积极努力，在今年的联赛里边他们应该都是可以顺利完赛的。 开赛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困难呢确实有，但是挨过这个赛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各方也都在协调，包括广州队啊，当地的政府呢也在帮助他们积极的协调相关问题。我觉得我的个人的判断还是觉得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能够完赛。 嗯，我们最后的时间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个话题啊。这边嘉玲The Three 说，第二阶段还是要看，虽然说这联赛现在情况并不理想哈，但是必须得看我安，成绩上没什么大的期待，还是看看外援融入球队的情况，以及年轻队员有没有站出来的。还有嘉玲一直在关心，因为这两天的时间，我们知道在网上有不断的消息。甚至有一些网络媒体啊，总结了一份现在中超的欠薪球队名单，其中就有咱们国安的名字。 嗯， 而且那个里边描述的欠薪的时间还不短呢，哦，在里边都能排前面的了。我觉得这些网上的线儿啊，咱们都先屏蔽， 对， 先别看， 先别自乱阵脚。 对，我们如果是欠薪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话，还能正常在上海集训吗？ 对呀。 就但凡是出现严重问题的，那都是已经无以为继的啊！就现在都还没有收队呢，就未来都是未可知的。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在上海集结，在正常的备战，外援都已经到队和球队合练了，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嗯， 平稳就是最好的消息。 对，最起码我知道一些球队爆出了欠薪啊，包括像大家所知道的像重庆啊，包括像河北啊，我觉得这种欠薪的消息爆出的话呢，肯定是已经压不住了，而且呢，球员跟俱乐部之间的这种理解已经是达不到一个共同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啊，最终呢是让媒体呢也大肆的进行报道，这是无法解决的啊，或者解决的最终的结果的话呢，肯定也是这个双方都会受到伤害。那么其实像我们本身呢，现在我相信各家俱乐部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可能只有少数的一两家俱乐部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前提条件下能够继续的良性运转，那么大部分俱乐部都会遇到困难。我相信包括中赫肯定在目前这两年的疫情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在发生，但是 都很难， 哎，都很难。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说总体情况咱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稳定。 嗯，就是平稳， 对， 安定 的最重要的 过渡啊就可以了。一览众山小说第二阶段还有什么看头，说看看鲁能和海港谁得冠军吧，也就是看看这个了啊。基本上这个赛季也就是这两支球队啊，现在人员比较的齐备，还有外援啊，让大家觉得冲着冠军的那个目标去。但是这赛季你说谁拿冠军呢，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冠军本身的那种追求都降低了期待了，而是更得想想接下来的赛季怎么样活得更踏实一些。 对，以往的话呢，就是我们以往这个看联赛的时候呢，期待就是按照大家的惯性思维，哎，都是进行技战术分析啊，包括对于最终谁夺冠啊，一种习以为常的一种思路啊，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边孟子说，国安的。不管是国安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中超俱乐部，如果要是俱乐部真是出现这种欠薪问题，是不是高薪的队员可以主动的降薪啊？大环境就是如此。哎，已经不只有一家俱乐部的球员有这样的动作了哈，这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毕竟俱乐部的这种整体的经营环境不善，不是一两家的事儿。大家可能未来要面临的就是一个不可能像曾经那个金元时代一样拿那么高工资了。 对。 打折是铁定的， 对 啊，只是看大家怎么去更好的、更科学的去度过这一段难关了。 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同时要调整自己啊。 1908说，现在的冠军怎么感觉比鸡毛还轻呢？哎呀，因为整个的整体大环境的不理想啊，现在可能大家的心气儿也都不集中在冠军上，就连江苏苏宁拿了一个中超的冠军之后， 说没就没了， 说没就没，你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儿去呢？ 哎， 就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空洞， 哎，就那么的简单和那么的出人意料 啊。所以，就唯有踏踏实实的去过渡啊，这才是最眼巴前儿的事儿。刚才也有家里人说，好了，时间也已经到了，大脚星叔叔说开工吧，不摸鱼了。那大家就听着歌开工吧。我们接下来也继续来听这一首《一起向未来》，是由易烊千玺为大家带来的。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